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七十九集，沈银灯的后路。司藤觉得秦放应该是出事了，不过他也并不怎么着急，反正一命同源，司藤如果不死的话，秦放也不会死的。既然死不了，就称不上是什么大事儿。如果央波真的绑架了秦放，末了总是要来找他的吧？耐心等着就好了。他连沈银灯都不怕，会怕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？当然了，严福瑞理解不了这种淡定。三催四请之后生了气，自己跑出去找秦放了。临走前还跟司藤嘟囔了一番，大意就是，司藤小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秦放好歹也是一直跟着你的，这太没人情味了吧。搁着从前，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果这么说三道四，他能抽得他找不着北。不过现在听严福瑞嘟里嘟囔的，倒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，挺憨直的。不止严福瑞，秦放也同样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是这样的性格，也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性格。但是坦白说，他挺喜欢的，因为和这两个人相处一点都不累，他们没有那么多弯弯道道，有时候情绪都写在脸上。司藤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试想想，如果身边跟着的是另外的一个自己，或者另一个沈银灯，这白天黑夜明里暗里猜忌算计的该有多累呀。正想着，严福瑞高八度的声音配合着噔噔噔的楼梯声一起响了起来。 司藤小姐，不好了。 严福瑞沿着秦放可能会走的路仔细查了好几遍，在一个岔路口的石板上发现了血迹，那边上的泥地还有拖拽的痕迹。他非常笃定，是央波拽着木罐躲在墙后，趁着秦放不备打昏了他。推理完了之后说， 哎呀，司藤小姐，你快想个办法呀。司藤小姐，你是妖怪，你快开天眼看看秦放在哪儿啊。 还开天眼？这严福瑞是小说看多了吧？司藤没好气道，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 你是妖怪啊。 司藤气急反笑， 哼，妖怪怎么了？要是什么人不见了我都知道在哪儿，我就不是妖怪，是国宝。什么大小逃犯失踪人口我都能找到，我一个人顶一个警局了。 严福瑞没大听懂，但是也知道司藤这是不高兴了，讷讷住了嘴，顿了顿，听到司藤说， 大事应该是不会有的，不过挨打挨揍就保不准了。 严福瑞插嘴道， 已经挨了打了，都流血了。 再等等吧，到了晚上如果还没消息，我自己出去找，白天运妖力的话会吓到很多人，反而麻烦。 严福瑞的眼睛里露出了厌恶的光来，眼前似乎出现了司藤驾着云头在寨子上空飞来飞去，眼神犹如 X 光在每间屋子搜搜搜扫射搜寻秦放的场景。妖怪有妖力就是好啊，不过这场景他终究是没有见到。晚饭时分，两个入山打雀的猎户扶着秦放回来了，说是在半山的一个屋子边上发现了秦放。那时候他手脚被捆，爬在门外，脸色黑紫，好像是误食了毒蘑菇的样子。两人赶紧用土法给他灌肠，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真是奇怪啊，这央波绑架了秦放，要杀要砍的随便，给人喂什么蘑菇吗？严福瑞纳闷的不行。那两个猎户离开的时候，严福瑞看到店老板追上去问， 是不是那两个逃犯呢？今儿个挨家挨户都通知了，说是晚上锁好门，要小心。 逃犯？这又是啥子情况？ 严福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店主解释说，中午的时候有辆车出车祸了， 叫寨子里的两个人发现了，其中一个就在那儿守着，让另一个回寨子找人帮忙。谁知道一群人赶过去才发现，守着的那个人被打昏在地，车里的两个人都已经不见了。这事儿挺严重的，他们已经往乡里县里报上去了。有人猜说，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是犯了案子在身上的，或者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，所以受伤之后宁愿逃跑，也不愿意被送院救治或者登记身份。虽然只是猜测，但小心点儿总是没错的，所以整个寨子里都已经通知下去了。从秦放的口中，司藤得知了整个事情的始末。沈银灯在死后还能设法安排窥探秦放的记忆，确实在司藤的意料之外。事情比想象的要棘手一些。司藤沉吟着没有说话。秦放内疚极了，说： 司藤小姐。 他脸色苍白着，身上沾了好多血迹，在地上爬了那么一程，身上全是灰泥，何其狼狈，却小孩子一样愧疚地说： 都怪我意志不坚定。 司藤笑了笑，拿毛巾在脸盆里拧了，然后递给秦放，示意他擦把脸。 沈银灯毕竟是妖，妖术又不是严刑拷打，光靠意志坚定就能撑过去的。 司藤要是像从前那样骂他智商短板，或者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秦放只怕还更好受些。忽然这样大度宽和，秦放都有些不适应。 那会很麻烦吗？ 司藤淡淡笑了笑，接着又道： 不麻烦。沈银灯的确为自己安排了后路，但安排仓促，操作拙劣。那个银首饰盒子打开时还有残存的怪异味道，我才第一次打开时有瘴毒，用来迷幻和控制殃波，但他分量没有算好，高估了人对瘴毒的承受程度，以至于殃波吸入之后有些疯疯癫癫。虽然还照着他的要求行事，但是顾前不顾后，破绽百出。 秦放回想殃波的所作所为，的确是丢三落四。窥探到了秦放的记忆之后，哈哈大笑着拔腿就跑，甚至没想过把他重新关起来锁好。 你算一算，从我复活到现在，我花了多少日子多少精力才重新得回妖力，他沈银灯即便用同样的方法复活，也不可能得回妖力。他们如果躲在附近，我会用妖力去找，如果想逃出苗寨，四面八方天上地下哪条路我都会封死。复活了有什么用？后路没有想好，活过来也不过是多死一次罢了。 秦放愣愣地听着，居然无言以对，末了叹了口气道： 听你这么说，我忍不住都要觉得沈银灯可怜了，机关算尽都没能从你掌心翻出去。 是他运气不好，其实在青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如果他那时就对我下手，我早就死了。 何止是在青城，直到黑背山对阵之前，任何时刻只要沈银灯敢下那个狠心出手，司藤都必死无疑。司藤一路险棋，步步惊心，居然最终问鼎棋局，也不能不佩服他那句富贵险中求。留严福瑞看护秦放，司藤独自上了黑背山。这一晚没有月亮，云气在山头翻滚，四下死寂，风吹过时树洞夜摇，嘤嘤嘤，像是有鬼夜哭，洞口隐隐流动着若有若无的腥臭之气。赤伞经营千年，从来没有想过会全盘崩在司藤的手上吧。司藤读书时看了许许多多故事，朝代兴替，兄弟戏强，后宫争斗，阴谋设计， 反复问自己，要做个好人呢，还是坏人？后来觉得是自己想的太多了，他根本连个人也算不上，撇开道德认知，只有利益权衡。选哪条路，都只不过是为趋利避害，活得更久而已。司藤缓步进洞，不需要光，妖力借助司藤双目视物，越往里走，腥臭之气越盛，巨大的毒蝇伞已经开始萎缩腐烂。探身下望，可以看到潘奇年道长的尸身面朝下戳在尖利的石峰之上，血气道道下流，已然紫黑。 唉， 司藤长叹了一口气，他右手微举，洞底骤然起火，哔哔啵啵，黑烟缭绕。他转身继续往内洞走，细细的鞋跟踩在石地之上，声响异乎寻常的明显。然后，他的步声猝然停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